在625、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，全印度朝鲜友好协会近日发表一项声明，呼吁世界人民展开斗争，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进行对朝虚伪宣传予以反对。